生當飯食，我哋最足嘅啦。HKT 一百八好特別，壞消人。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eanut， 我係劉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足嘅啦。HKT 一百八好特别，坏消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今日咧，暫時係得我同馬土伯啦，咁 等咗好耐啊，大佬， 係啊，等咗好耐，阿龍咧就呢排要 OT， 咁所以咧，咁啊嚇，即係下一節咧就會見到佢噶啦，咁啊呢排咧其實都幾 Q 悶嘅，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講即係做節目咧，即係你揾話題咧都幾唔容易嚇，咁啊即係如果你話講即係呢一排咧喺花生谷入邊咧就炒呢個雙黃分裂就炒得好嚇，即係炒得好犀利啦。咁但係好可惜我又冇點跟啊，因為其實幾無聊啊。坦白講，上個禮拜如果你話即係講鬱敏佢話即係退出江湖呢啲嘢，即係我哋都聽到係好厭啊，其實我唔知即係講唔講好係咪，咁啊即係你話阿李永達佢喺節目嗰度講，喂原來佢即係佢都有聽㗎喎，阿鬱敏都有聽㗎喎。咁佢喺呢個節目度回應佢喎，即係咁啊即係證明佢哋都有留意花生台喎。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喂唔好意思，我真係冇乜點跟，我只係知道就係上個禮拜阿鬱敏正寫完嗰篇即係長篇大論幾千字七千幾字嗰篇文之後呢，咁就咁啊，雙王就嚇，即係炒得好勁啦，好犀利啦。咁啊，即係包括當中嘅所謂嘅大清算啊，唉，即係嗰啲咩清算嗰啲乜嘢。咁啊，大家好多網友咧， 其實我第一個疑問，即係我唔係冇乜點跟，而係即係我即係都係不明就裡嘅。尤其是作為過來人啊，係唔明白究竟個道理喺邊度。第一，清咩黨？你有个咩党先，大佬？ 系啊，佢讲呢啲嘢嘅。 你有咩个党啊，大佬？喂，同埋仲不明就里嘅第二个原因，好简单嘅道理就系、是喂，你本土派都俾人打到一扑一碌啦，系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系从一个正常嘅发展嘅角度嘅话咧， 系、啊、 一定喺呢个时候，无论乜嘢分歧都好，如果你真系要揸住本土呢条路线嘅话咧，你一定系坚持到底嘅。 嗯。 一定是在最患难的时候才见真情的嘛，大佬。 嗯。 喂，有什么的分歧重要得过你揸住这个条路线呢？ 嗯。 喂，所以我第三样东西我觉得奇怪的就是、我感觉到其实都是有手影。即是说老共是有 order 落去分别两人。 嗯。 这个是我最大的疑问的。因为我看完或者听完他讲的那些内容都好，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有咩嘢你需要系咁大嘅分歧咧？咁样 唔系，不如我哋回顾下啦。即系鬱敏其实同一啲所谓嘅政治联盟系嘛，即系其实我哋见到之前喺佢双往即系叫做系联盟之前，其实佢有好多阶段噶嘛，系咪？你话社记其实算系好快噶啦，有冇五年啊？冇啊嘛， 零六 零八零八开始 七八吓九一零一一咯，差唔多五年。 五年 ,ok, 接近五年啦。 即係咁佢同阿老蕭最耐嘅叫做係係咪，即係由04年去到係13年啦。 唔係你嗱，如果你話用從歷史嘅角度、你想咁分析，我先由遠嘅分析返近啦、即係你話寫文年嗰個階段，亦都好容易理解嘅。 嗱，我喺同阿任亮宪嗰个节目，即系《天下任我行》咧，就因为佢太短时间，我冇机会咧，就系、是、因为佢好似十分钟一节咁。 唔系佢要谷广告噶嘛，大佬啊！ 喂，我冇机会详细解释。喂，啊、你谂下当年社民连所谓分裂嘅理由， 是 都系笑死人噶啦。嗱、 啊， 你唔好话即系呢个咩抄呢个零八宪章搞份咩宪章啊嗰阵时候。喂，嗰啲内容 宪章啊， 咩话？ 任亮宪章啊， 唔系你哋俾花名啦 ，Apple 啫，近关佢事嘅。喂，嗰、那个咩猫姐写嗰份嘢，我全部睇完我都唔好明，我啲都唔识驳你。 嗯， 喂，你可以竟然可以登大雅之堂，唔紧要，你叫倒角。 嗯， 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当阵时提嗰几个理由咧，都系交下交下噶嘛，系、 嗯、 未至于系需要分噶嘛。佢话第一。你對民主黨唔夠強硬，我話點樣唔夠強硬啊？我哋退出咗協調機制嘅喎，你中意選乜就選乜嘅咯，即係話你中意追擊就追擊，唔中意追擊就唔追擊。嗯、 我知道你記得嗰陣時係講話最嗰樣嗰陣時係爭人嘅啫。 你嗰陣時候嗰樣嘢喺個會員大會嘅議決案度寫咗話退出協調機制就已經係好清楚嘅道理嚟噶嘛。 嗯、 你黃毓民睇過嗰份嘢噶嘛？喂，我點改啊？喂，作為主席可以咁樣可以跨越。即系嗰个制度同架构噶，大哥 嗰次通过呢、這个即系、 這個、你都喺度啊，你 我喺度， 你有周围影相噶嘛？我见到你个 Facebook 嗰阵时候，因为有时 我冇影相，我嗰次我冇影相，唔系我，但系我即系我系喺现场嘅，我嗰阵时系会员嚟嘅。 喂，第二个理由笑到碌底亦都系咩宵夜食？有一条友嗌咩释放任亮宪又入个数、啊，喂，嗰啲数系点样入得噶，大哥、啊？喂，正如好似而家咁讲翻少少近嘅， 嗯。 喂，你话无名无姓嗰啲人攻击你，喂大佬，你又入我数，我点入啊？喂，可以你制造嗰啲五毛出嚟噶噃，大哥，关我咩事啊？好啦，就算嗰啲人所谓系我派系嘅人去做呢样嘢，有咩无伤大雅啫？ 嗯， 系咪？喂，我都控制唔到，嗰啲唔系我仔嚟，即使你我仔，我都控制唔到啦。好似你黄毓民，你个仔吸毒，你都控制唔到啊，大哥。 你又讲呢啲啊？ 系咪？我而家惊佢有牙咩？你如果要咁比喻啊，大哥。 唉。 喂，第三咩？开紧两间有限公司啫。喂，嗰阵时候我哋都讲，我哋要由呢个社团注册，唔俾呢个警方控制，转为最好公司注册，因为你取消公司其实是一件好大镬嘅事，咪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里边。喂，咁有咩咁大件事啊？咪 cut 咗佢咯。你唔系开咗两间公司，跟住你咪 cut 咗，咪解决咗个问题咯？喂，点会成为嗌交嘅一个导火线嚟噶，大哥？系咪？所以你睇到手型，其实你喺最旺盛嘅社民连嘅年代， 嗯哼， 佢一定要分裂。 嗯 ，otherwise 佢系交唔到呢张单出去嘅，佢找唔到呢条数嘅。好啦，到人民力量嘅阶段，其实你都睇到系奇怪的。 嗯 其实刘墉嗰阵时候已经好醒，刘墉嗰阵时候就呢一个嘅所谓占中之后嘅一个嘅回应，其实佢话可以坚持呢个公民提名，不过系可以接受三个唔同嘅方法啊嘛，包括好似话咩立法会互选，其实呢个陈云讲嘅，或者系嗰千二人嘅选举委员会，或者吓跟住再加呢个公民提名。再加唔知係呢個咩立法會裏面即係得票佔幾個比例，其實老實講嗰時候一個初階嘅階段，任何方案都可以研究一下，即係為咗團結更加多嘅反對派嘅人，因為有啲係契弟嚟嘅，有啲係比較激進嘅，咁攞多幾擺嗰幾個方案出嚟辯論咩問題咧？跟住你又走去鬧佢，跟住你再攞多個藉口仲好笑，就係、是、例如隔離嗰邊阿老蕭咁，又話因為黃楊達。唔 respect 佢， 哦， 你记唔记得啊？喂，嗰啲理由吓死啊！大家都、好似细路仔玩泥沙咁。你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政治人物，作为一个时事评论员，乜都好啦。 佢讲法系唔 respect 阿万斌， 乜都好啦。喂，嗰啲系你啲难听啲讲，嗰啲系你僆嚟噶嘛？喂，嗰啲僆喺度打交。点会入咗阿大佬数噶？大哥，咪由得佢自己打到搞到够咯。正常嚟讲， 嗯。 所以无论社民连那些这样哎呀的理由到人民力量哎呀的理由分裂呢都不是真的理由的。 嗯。 我的讲法就是背后有 order。 嗯。 有时的 order 只是发给一个，有时呢就两边都发。 嗯。 那所以呢大家是借啲耳借啲耳这样去的啫。因为一个正常的政党所谓的清党又好这个的 分裂都好咧，其实大部分应该系路线之争嚟噶嘛。 嗯， 就算你唔系路线之争，你都要包装佢路线之争啦。喂，有咩路线之争啊？ 嗯， 退出协调机制同呢一个嘅追击民主党系冇矛盾噶嘛？屌你！ 嗯， 讲几廿次都唔捻明，系刻意唔捻明啊。 嗯， 跟住你话我坚持公民提名呢个方案。 嗯， 我冇放弃啊嘛。加多几个方案有乜撚嘢问题啊？ 嗯， 你讲起就已经知啦，稍微有脑嘅人，读过下书嘅人，啲啲逻辑都唔撚通嘅，全部都、嗯、好啦。讲翻近嘅，即系头先我讲，喂，所谓咩匿名嗰啲人写几个 post， 又话嗰啲人藏头露尾，喂，老实讲，喂，你哋周围喺个 Facebook 里面写啲 post， 唔通你入我数啊，大哥？喂，点入我数啊？喂，呢次我企喺勾搭嗰度啊，大佬。是吗？如果你真的他制造的话，同埋可能不是勾搭制造，是你自己制造呢，得不得啊？喂，因为你好难容易入数的咗，如果咁讲法就嗰条数。喂，除非嗱，我正式同你开战，大家辩论路线。咁我就开名啦，我就真係同你分裂啦，我就同你即係就嗰啲问题有即係激烈嘅辩论。但唔係㗎嘛。喂，我所以我听嘅都唔明㗎。 嗯。 吓、啊、喂，不过佢叻。佢又摆几本书喺度，咩国民党咩清党啊，咩共产党清党史嗰啲，屌嗰啲咁嘅书啫。大佬，第一嗰啲书，1960几年嘅屌。第二，佢嗰啲书全部系有立场嘅，因为国民党嘅人写噶嘛，大哥。 嗯， 你话我哋啊读历史啊，都唔敢答呢个叫咩啊，当代史定近代史啊？ 嗯、 即系呢个所谓 contemporary history 啊 ，modern contemporary 唔系 modern 系嘛？当代历史啊，冇人敢，冇人敢读呢一样嘢，答呢啲问题啊，考试嘅时候，原因系在于咩？因为佢啲历史事实系未搞清楚嘅，同埋好难有个统一嘅答案。更加重要嘅就系两个政党仲系存在喺度，尤其是我考试嗰个年代，即系国民党又喺度，国民党写嘅历史系有唔同噶嘛，系咪？共产党写嘅历史又唔同噶嘛，所以我哋永远都唔会答嘅，即系叻仔要考试嘅人，戆居要答嘅。喂，你攞晒嗰沓书出嚟，屌，全部都系国民党嗰啲说法嚟嘅，又喺度大人讲清党，但你又深怀唔到嗰几本书究竟系讲咩内容？即系你冇人睇过我嚟摆嘅咧，你个捻样。喂，所以今次我就觉得奇怪，我觉得系睇到手影。嗱，点解我睇到手影？ 我觉得就咁样啫，即系你郁敏同埋阿黄仁达咧，佢两个咧，即系你起码。黄杨达忍佢都忍咗五年啦，其实互相忍让都忍咗五年啦，有咩忍唔到嘅？其实讲真，即系包括之前你话要搞一个大联盟去统一，咁阿勾达都讲到明，就系话佢唔中意搞啲联盟嘅，系嘛？即系如果你话讲路线分歧咧，即系嗰次嘅路线分歧仲严重添，嗰、那个牵涉 嗰都唔系路线咧，嗰、啊那个组织架构， 嗰、那个组织架构啦，系嘛？即系嗰个仲大镬，其实系你而家好无厘头嘅，又话咩清唔清党啊啲咁嘅嘢。其实你班友忍得住口，咁就冇问题。喂，但系呢啲是非你从来都有嘅，你见个网里边系，即系所以，即系我系外人睇咧，系从来睇唔到嗰个所以然嘅。其实呢样嘢系 唔系啊？所以我嘅逻辑咪对咯。 嗯， 唯一嘅解释系呢样嘢嘅咋，就系、是、共产党要打击本土嘅力量。自从2016年嘅呢一个嘅旺角嘅掟砖头事件之后，所以成个本土派咧。基本上咧都系会俾佢全面打压嘅，由上一次立法会选举开始，而叶普成以黄毓民为首嘅叶普成喺嗰刻系收到风嘅，所以佢会讲永续基本法，所以佢会签确认书，所以佢所谓嘅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嗰啲嘢咧，系全部系自相矛盾嘅，嗰啲所谓论述啊，点解叫所谓啊？因为系无厘头噶嘛，嗰啲嘢系好啦，完咗之后。共产党是继续讲的，你想想最近那个两会依然拿港独本土这样东西是来制你班友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黄毓民是怎样，我估到的了，推测到的就是上面有order，收起你这套东西。喂，他的7000字的洋洋大文其实就是抄紧我们那时候讲和李飞的东西嘛，什么韬光养晦啊，需要年青人时间企喺你嗰边啊，嗰啲咁嘅嘢，其实你咪讲紧和李飞咯，你同佢斗长命嗰啲讲法嘛。喂，唔好呃我哋啦，其实大家都 即係洞悉到你嗰啲手影嘅，就係人哋叫你收皮。 嗯， 唔該你一手搞出嚟嘅，你搞翻掂佢。 嗯哼， 咁佢咪唯有借嗰幾個被判刑最少三年到呢個四年零九個月嘅人，嚟借呢個機會嚟講一套説話出嚟咯。嗱，佢寫親幾千字嘅文咧，其實鑊都有大鑊嘢嘅。 嗯， 尤其是佢親手嚟嗰啲。 嗯哼， 包括。在黄毓民自己做社民联主席的年代，其实他都没有通过我们中委会的屌，严格来讲就说什么民主派没有分不分裂的本钱嘛，记不记得这篇文啊，就是我来追击梁家杰的借口来的嘛，或者是理由来的嘛，当然我们那时候勾下勾下啦，就以为他真的 真心诚意觉得这条抗争的路线是成立啦。今天他再写了一篇文说自己退出政圈，退什么东西出政圈啫，屌，喂你选都选不到啦，因为你嚟紧一次选举唔系比例代表制，系多决制啊嘛。 嗯， 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啦，你根本就冇得赢。你叫我同你赌几多，我肯同你赌啊！屌，赌十万又好，赌一百万又好，如果你去参选嘅话，你赢到我一赔十俾你，屌你！你点赢啊？泛民主派嘅主流基本上不嬲都系攞最少喺个比例代表制选举里边，加加埋埋三四十个 percent 选票。仲系比例代表制里边就系即系你黄碧云啊、答啊、毛孟静啊嗰啲，喂，最少都三十啦。 嗯， 你点攞嗰三十啊，大哥？ 嗯哼， 只要佢坚持要出，你咪最多攞十零廿个 percent， 已经好叻啦。你攞立埋尤慧贞嗰啲，唔好同我讲政治伦理，话咩？尤慧贞被 DQ 啊，梁仲恒被 DQ 啊，所以咧我哋唔会抢人个位，屌多鸠鱼咁嗰啲嘢，屌大佬！如果佢出埋嚟，你仲扑街啊，屌！ 嗯。 你隨時輸埋俾尤慧貞啊！再一次，喂，唔好攞呢啲假話嚟，即係呃神騙鬼啦！黃毓民，屌大佬，幾廿歲人都唔撚化嘅，都氹啲僆仔去掟磚你又識，屌氹佢到去坐監你又識，一時又話叫人去抗爭，係咪啊？磚台和火帶來希望係咪佢講嘅？屌， 嗰、那個唔係嘅，嗰、那個係 何志剛引述佢 嘅。啊，何志剛作個 term 啫。 OK OK， 呢個係。 喂，跟住依家而家你叫人韜光養晦。话时间永远都系企喺你嗰边，话叫人哋去读多啲书先。我屌你真系，喂，几时先系啱嘅，大哥？ 嗯， 喂，你讲你二零零六年嘅黄毓民讲嘅嘢，定系二零零九年黄毓民讲嘅嘢，定系还是系二零一二年，定系二零一六年讲嘅嘢先系坚嘅，大哥？喂，你嗰套嘢啊，老实讲啊，如果将你成套论述啊，有人细心听啊，屌，写本书都得，林家祥。 嗯， 政客无耻实落 ，stroke 黄毓民啊，屌！ 唔系，但系而家你知唔知最开心嘅边个？ 边个啊？ 即系何志光，因为好似话即系 I told you so 咁啊。 唔系两边，唔系啊，两边都引述阿何志光讲嘅嘢。即系郁敏咧就话吓、啊、你班友，你学下何志光啦，系嘛？真人真性，真名真姓，系嘛？好似你班网络游魂咩咁样样吓、啊？即系你够胆咪清算我系嘛？嗰类。 但系插你一句先，你未讲隔篱嗰边讲引述何志光。喂，如果你用真名真姓嘅。嗯佢打我嚟屌你啦！ 会咩？ 咩唔会啊？嗰阵时候我哋僆仔有啲用真名真姓嗰啲，一系就打俾我。嗰阵时候，你嗰阵时候阿 Fanning 啊，严敏华，唔知喺个 Facebook 度写个 status。喂，大哥，我点管人哋喺 Facebook 里面写 status 啊？即使我系主席都好，屌你真系。 好似阿昌都濑过嘢嗰阵。 阿昌又系大把人啊！屌你乜排队啊？如果我要数你名单，佢打俾我啊！我话你，我心谂你唔捻直接打俾佢，大哥。你找我做什么、 嗯、 喂，那些就算那个是我的仔，是我老婆，是我的女儿，我都没权管人家写什么在 Facebook 上，是吧大哥，即使他说错的话、嗯、你这个人是不是戆鸠，即是你跟他一起玩的人是戆鸠的嘛、 嗯、 你继续讲一下勾达又怎样引述何志光先，大佬。 不是勾达不是说即是何志光讲的东西错不晒啊，即是有道理啊之类的东西。不是他自己讲，即是他那边那些人讲，是吧、啊、即是譬如你说好像叶正神啊，我不记得啦，是那些什么东西，即是还有他讲什么那些，即是那些无名诶，嗰啲无名无姓咩，又话咩简容啊，嗰啲咩三国人物啊，又咩蓝凤凰啊，嗰啲名，妖你知啦，即系呢啲自己作嘅啫嘛，其实系。 唔系，我所以咪话咯，如果你话嗰啲假名系嚟自阿勾达嗰边嘅，点解我唔可以估嗰啲人系你自己自制出嚟？ 唔系，咁嗰啲有一直都有手影嘅，即系譬如你话好似 喂有手影就啱，因为你要即系长期部署噶嘛。 摆咗喺度噶嘛，大佬。 唔系唔系，咁嗰啲网友咧，其实都有 check record 嘅，即系亲边过嗰啲人咧，其实都睇到嘅。 喂，老实讲，好啦，我当你讲一个说法系啱。亲边过嘅，唔批评得你嘅咩？喂，我点样控制嗰啲批评你嘅人啊，大哥？ 嗯。 喂，你我黑社会大佬啊，黑社会大佬都做唔到呢样嘢啦。 嗯， 是没有道理的这样东西又。不是我个人经验咋。 嗯。 因为他那时候是不停在那里数他的 biodata status 啊。 嗯。是 吗在哪个什么民间电台里面做节目讲了什么东西大佬我说我日日跟他开会啊。为什么我日日跟他吃饭啊 哇他都 日日对住他啊。我就算我日日对住他他未必被我说服到的。大佬我凭什么啊我打柒他啊我好像你这样啊。 嗯、 啊你真的好笑啊你真的。喂所以喂黄杨达不是错得晒的不回应你 嗯。 喂现在你凭什么啊你凭乜嘢同黄杨达？你同佢平起平坐大家都唔系议员啊，大哥，大家都系咁攞咁上下嘅 percentage 嘅票啫。好似黄杨达仲高过黄毓民啊，大佬。 其实佢系黄杨达系好了解毓民嘅，佢了解毓民，同时间佢亦都即系根据翻过往唔同嘅，加你啊，同埋阿老萧啊，即系唔同嘅一啲即系僆仔同佢相处咧，佢系好识得去处理佢嘅。第一佢就唔会自己落水嘅。咁佢老婆嗰啲嘢呢即係你知佢老婆係即係嗰啲八婆好难管㗎嘛大佬啊。 你讲啊。 啊即係你都管唔到㗎嘛係咪咁你嗰啲咩叶正淳啊嗰啲戴面具你都落去唔何啦係咪咁但係佢讲过一样嘢讲过一句说话好啱嘅。嗰、那个叫教主嚟㗎嘛可以同你平起平坐嗰个就唔係叫教主啦係咪即係呢个我哋成日之前都会引述佢其中一集节目呢即係一做嗰个报道呢就会 call 佢㗎啦其实係。 咪你好简单咋嘛嗰日我都唔记得同 Edward 分享即係马超嚟。喂嗰日你喺个大会选举里面对严敏华嗰次，喂，我已经其实系越晒鬼噶啦。喺我的系嘅部队里面我系有打电话俾啲人，叫啲人撑马草嚟嘅。我真系有做呢样嘢嘅。其实我系越晒鬼嚟做呢样嘢。咁你赢少少，咁我有乜办法啊，大哥？喂，你走嚟问我点解？喂，你攞呢样嘢嚟揾位入啊嘛？ 咁点都赢咗啦。 咪跟住佢一上到嚟行委会嘅时候，俾人夹啊嘛。 嗯， 啲僆仔唔中意佢啊嘛。喂，咁你鸠屎硬硬，梗系人哋唔中意你啦。屌你玩咗好多年咩？你系几个月个货仔啊嘛？即系难听啲讲，虽然我而家唔会同 Edward 即系讲翻呢样嘢，系咪？但系喂，你好心理教下你条僆，即系当阵时啊 ，humble 少少啦。喂，你唔系我哋啊！我哋搞咁多年啊，有时候可以串柒柒啊，大佬你唔系下下都串柒柒噶，你乜去到以为开嗰啲会，以为去到维园咁样对住啲建制派啦，哥系唔得噶，系咪？喂，咁你又入得我哋数嘅？喂，我点样同你计咗条数？乜数你都入，大哥，其实根本你就想借个位嚟分裂啫嘛。所以嗰啲理由系假噶，唔系真实噶。即系佢而家铺面讲嘅嘢。不是坚的、真正内里的原因你问我只有得个老共要打击本土派、你搞出来的黄毓民 OK 你跟我搞定他怎么搞定他、打散他怎么打散他、不是将自己的所有过去讲的东西全部倒回头来讲、不过好听一点的那些说法是、叫大家不要再去砖头和和火带来希望了咁叫你韬光养晦咯，叫你休息一下咯，叫你咁啊唔好搏咯。喂，佢最近接受嗰个访问都系咁讲噶，同阿飞哥。佢话喂，大佬最少都判三年，其实就系我讲一套啫嘛，就系不合乎成本效益啫嘛。 嗯， 有乜分别啊？ 阿土伯，有一样嘢咧，即系我觉得系即系你正去到今时今日，你话即系再花时间喺，即系你话我哋而家都用一节去招呼佢啦，我觉得系唔好值嘅。但系咧有一样嘢， 唔系，但系你要踢爆佢呢套。 系我知，但系有一样嘢我紧， 我都唔想讲，因为其实呢个人已经系勾咗啦。 啱啊，啱啊，啱啊， 完全喺个政治舞台度。 系 对唔住，其实共产党咧，如果你真系有听紧我哋节目嘅话咧、其实佢冇利用价值噶啦。 嗯， 佢以前仲有少少利用价值嘅原因系在于乜嘢咧？因为你仲系泛民一个成员。 嗯， 在公众的心目中，在整个建制的心目中，是泛民建制的成员，所以呢，堡垒由内部攻破嘛，用他的讲法就是， 佢係有 function 噶，同埋佢動咗支旗嘅時候咧，佢帶嚟成個反對派，唔好話淨係泛民啦，成個反對派係有個分裂嘅作用噶嘛。永遠拗啲路線分歧嘅時候咧，永遠係拗唔完嘅，拗唔停嘅。你變咗你嗰個戰略嘅目標，原本係打呢個建制，明明係打老共嘅，係分散咗大家嘅資源，係自己喺度互抽嘅，屌大佬！所以其實佢其實呢一個 sample 咧，佢呢個樣本咧係有重要性，係我哋真係要以史為鑑，即係從呢一次咧去學習得到。但係佢而家老實講，佢真係冇價值㗎啦。成個本土派陣營，即使黃毓民係掹唔掹出嚟都好，其實已經係土崩瓦解㗎啦。即使你搭埋鳩搭都好，有幾大影響力啫？有幾大影響力咯？幫我聽。是对香港的运动我讲的。因为你除非你继续坚持你的抗争路线。所谓你的抗争路线就是暴力抗争的路线。继续宣扬港独。那么你就有出路了。 咁但係你已經 你唔敢啊嘛， 有好多例證已經證明咗唔 work 咁樣，咁你而家你勇武抗爭，即係你話行唔通啦條路，咁你原本又話即係勇武抗爭之後有政治反就有明天，咁但係而家明天都冇咗，咁你而家又叫人哋去推 所以佢係要付一個好大嘅， 係咁當然係。咁 你同僆仔講嘅時候話有政治反先有明天，出翻嚟咧就一條好漢，一定選到立法會議員，呢個香港民主運動。 但我想講一樣嘢咧， 係言猶在耳咋， 我知 幾個月前嘅咋。屌唔系几年前啦、 啊，唔系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咧，阿院长啊，即系佢最新佢剪咗一个jingle咧，咁就系回应紧最近嘅一啲即系吓，即系双往之间嘅是非。咁如果你自己唔想听节目嘅话咧，你短短听一个两三分钟嘅jingle咧，等于系一个咧，即系非常之浓缩嘅懒人包啊。咁你大概已经知道咩事啊？好过听我哋咁样样去叙述翻、复述翻成件事嘅由来啦，系嘛？即系因为其实佢剪嘅jingle。之所以精彩，就是那些說話是由當事人講出來的嘛，是不是由他自己去推翻自即係由佢自己今日嘅我不斷咁樣推翻昨日嘅我，係嘛？呢樣嘢先夠精彩啊嘛！ 所以我今日嘅分析同埋今日嗰個評論咧，係建基於咧點解會出現一個前後矛盾嘅現象？ 嗯哼， 再中一句，背後有手影， 係嘛？ 有人落 order。你唔好再搞啦，甚至乎系威逼同埋利诱。OK， 好啦，咁你点做？咪同鸠达分裂咯，再削弱一下自己嘅力量咯。还掂你而家都喺个网台里边同我平起平坐咯，系咪？大家斗吹嘅啫嘛，大哥。 但系我一样嘢咧，就想同佢过往嘅支持者同埋今日嘅支持者咧，想讲啦，即系其实，即系你作为佢嘅支持者，跟过佢嘅，崇拜过佢嘅，究竟有一个咩启示？呢、這个我哋一定要认识嘅。即系如果你话啊，你嗰个系共产党嘅首映，点解系咁紧要咧？即系你要知道，共产党，我之前我哋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其实系你唔好低估共产党咧。理解人性或者理解人咧嘅能力啊，佢理解我哋香港人，甚至乎我哋每个人嘅阴暗面咧，系比我哋更加清楚。 俾自己嘛？ 呢个共产党系由反右、大跃进、文革、 遵义会议嘅时候嘅政治斗争， 所有呢啲政治斗争咧，即系你点样去清党啦，系嘛？呢啲嘢佢一路走来咧，佢系总结咗好多经验嘅，即系尤其系哇，你见到每次完咗呢啲嘢之后，尤其系呢个文革啦，即系近代嘅，你话对相对于我哋上一代人嚟讲，喂，其实你点解六七十岁嘅人？点解民政治色变呢？即系点解佢咁 apolitical 呢？咁唔想理政治呢？其实好多人佢哋从曾几何时，其实佢哋系有政治，即系系政治地系觉醒过个字，以为自己觉醒过，即系以为系嘛？众人皆醉，众人皆猪啊！我独醒嘅，即系个个都系港猪，个个都系吓、啊，即系呢啲咁样嘅人嚟嘅。咁但系。喂，当一次又一次嘅分裂，喂一次又一次嘅清党，自己跟唔到，系嘛，即系 follow 唔到嘅时候。 唔系，同埋咧最大嘅问题系咩？点解我上一次都有提过嘅，就系话我哋唔系太熟读中国历史， 系呢个 中共党史嘅斗争嘅人。 咁所以佢咪要你读书咯？而家佢都啱嘅，呢句说法都啱 嘅。就唔好搞呢，唔好同佢喺度咧喺度度废。 系， 因为咧佢系用尽人性最丑恶嘅。 唔系，即系你要明白就系话，你。 你唔好好似黃子華咁講法啦，即係黃子華其實有一個講法咧，比如嗰啲即係買股票嗰啲師奶啊，即係有佢哋成日聽嗰句説話就係話，喂你買股票係嘛，你投資係嘛，你要做翻啲功課喎係嘛，咁佢嗰啲師奶佢點樣為之做功課咧？就係話，喂我聽咗六叔嘅喎係嘛，我聽咗乜叔乜叔嘅喎，我聽咗佢講呢啲嘢，仲唔係做功課啊？喺佢嘅角度嚟講就係、 是，所以咧你中國人搞政治咧、啊，甚至乎香港人都有份啦、啊。啊其实唔系好独立思考 嘅，系要有自己独立思考啦，系啊， 分析能力噶系多大多数我唔敢讲特别啦吓， 亦都要清楚自己系信啲乜嘢，就等于系嘛，即系最近一次嘅特首选举咁样样，喂，即系，唉，即系你谂下，即系如果原则派系嘛，即系下下即系你见到哇，你话薯片嗰边嘅阵营嘅人，阿罗永聪讲啲咩说话系嘛，哇哇 ISO 嚟啊，跟住个个都执到宝咁样样，然之后就否定你嗰阵时撑薯片呢啲嘢。喂，唔重要啊！呢啲嘢，你究竟问下自己，你系因为啲乜嘢嚟撑薯片先？你系咪因为真系好似阿李慧玲话斋，觉得佢靓仔而撑佢咧？唔系啊嘛，系嘛？即系你自己， 我赢咗好耐啦，大佬。 你真系要有，即系你自己要有套信念噶嘛？唔好因为不断嘅分裂、不断嘅制造饼碎，而令到自己对人失望。对人失望唔紧要，但系唔可以对自己嘅信念失望。我觉得呢个才是最重要 的。所以呢即是其实我好同情呢真心的。呢啲本土派或者曾经是做黄毓民的支持者。即是大家都会受个骗是吧，即是骗徒的层出不穷。手法亦都是即是多样化，令到我哋有时难以招架。喂，但是一镬又一镬再一镬，你啲仲未醒是吧，你可以 fool me once,但是你不可以 fool me twice 的嘛，大佬、你就真的要自己检讨下自己发生什么事啊，大哥。所以呢他由社民连跟到他人力，再跟他什么买 radio 啊，普罗政治学院什么搞叶普城啊，再跟埋呢一镬那些友呢，可以宣布是没得救的了、你跟两镬都已经是很勉强的，你还跟三镬，现在跟第四镬。啊！我真系服你，真系大佬， 系啊， 系嘛？咁点解你唔信天主教咧？你我哋有个教宗噶嘛，系咪？好高地位噶，大佬，全部都系 PhD 毕业噶，大佬、神学专家嚟噶。喂，你不如信天主教好过啦，还、掂你咁中意嗰啲科层架构，个个当佢教主啊，大哥。咁点解唔做呢样嘢咧？喂，你好信一个不学无术。少少術啦、即係揸住嗰啲嘢就即係搞幾個四字詞語嚟欺騙下你哋，即係嗰啲吓攞幾個詩詞歌賦。所以我成日都講㗎，香港係一個好奇怪嘅，所有才子係咩人呢？就係、屌，就係、因為我哋唔會去讀嗰啲嘢嗰啲人㗎，屌、就係讀咩呢？讀阿詩呀，讀阿歷史呀，屌，讀阿文學呀嗰啲咁樣，屌你引嗰幾句嘢出嚟，咁我梗係唔識同你引啦，大哥。所以如果你要都容易嘅啫，我每一集做節目嘅時候呢，我已經儲定呢是两三句呢啲咁样嘅金句啊，屌你 咩？其实温家宝都系咁啫嘛，你估佢好识嘢咩？佢都系，唉，即系 引述一两个历史嘅故事啊，加翻少少现代感啊，就呃到你班傻仔，因为我哋所有人都唔读嗰啲嘢啊，大佬。所以你觉得佢系才子啊，大佬，所以真系得人惊啊，大哥。 喂，好啦，我哋差唔多啦，唉，我哋下次翻嚟，喂，讲开罗永聪就真系讲罗永聪啦，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志冠。